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21集。事件升级，因为我偶像在云光财团。秦宇几个月前就发现了秦冉在表演赛上的视频在网上传得很火，却在之后似乎被人刻意地删除了。那个时候秦宇沉浸在失败被小提琴协会退会的痛苦之中，没有多想，可现在想起来处处都透着不对劲。四年前秦冉才多大，秦宇听宁晴打过电话，老师说秦冉动不动就逃课，最多有逃一整个星期的。陈淑兰又从来不管他，秦冉自己也说过不跟徐老师学小提琴好多年了。秦宇无法相信他在没有参照的情况下能够写出那样的曲子。他盯着自己很快就到达10000评论的微博，之前视频被删除了没有人发现，现在他把这些视频放出去了。因为妍希粉上秦冉的人不在少数，其中肯定有人能够听出来妍希那首《归迹》跟秦冉的这首曲子的相似之处，只有原创人才知道作曲被人抄袭的恶心感。尤其是秦冉跟妍希还是认识的，这种被认识的人抄袭的后果比普通情况更严重，就连秦影帝也会受到秦冉的波及。秦宇知道综艺节目很多都有剧本，他不像网上坚信的那般相信妍希是秦冉请来的，相比较这个他更信妍希是秦修晨跟节目组请来的。自然撇开这一点，眼下妍希跟秦冉有捆绑关系，若是爆出来秦冉抄袭了朋友的歌。秦宇看着微博页面很久才关掉了网页。与此同时，云锦小区，秦管家跟阿海从外面开门，两人的眉眼都挺沉的。 哎，秦管家。 秦汉秋听到声音，拿着锅铲从厨房出来。 我想问问你啊，那个秦四爷的，人怎么样啊？ 四爷？ 听到这个名字，秦管家瞬间清醒。他看向秦汉秋，神色肃穆。 他的人找到你了？ 秦汉秋摇头，他略微迟疑道。 没有，只是他找到我的二女儿了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 听秦汉秋这么说，秦管家也松了一口气。他坐在沙发上，秦玉的资料他查过，对他不太感冒，眉头拧起道。 四爷那个人心狠手辣，二爷，你让二小姐距离他远一点，得不了好处。 秦汉秋看着郭产，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。两人正说着，秦玲跟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从对面回来。男人一双棕色的眼眸，27、8岁，棕色的头发略长，鼻梁上架着金色的眼镜，脸上的表情挺阳光的。 库克老师。 秦管家等人站起来，非常礼貌地跟他打招呼。库克连忙摆手。 大家不要跟我这么客气，秦先生也帮了我不少忙。 一行人坐下，秦管家才看向库克老师。 听六爷说，库克先生回来也是为了进云光财团总部。 因为我的偶像在云光财团。 库克坐在沙发上，作为西方人他倒不显得拘谨，一提起这个眼睛都发亮。 我希望我能进云光财团总部的技术部参与核心内容。 秦汉秋去了厨房，在场秦管家跟阿海等人都是做这个行业的，尤其是阿海。他知道这位库克先生能力不弱，还是 M 州的人，此时竟然为了云光财团的一个人来。阿海对云光财团内部的人知道的不多，但却知道外面最负盛名的那个人。 对了， 秦汉秋又拿着锅铲从里面探出头来。 我女儿这个星期六回来，顾客老师啊，你星期六中午有时间过来吃饭吗？ 当然，您做饭我一定来。 库克老师笑道。听着库克老师的回答，秦汉秋做饭更有劲了。吃完饭，秦汉秋又把碗洗好，打扫好厨房，然后拿着手机走回自己房间，把房门关上。他看着宁晴的电话响了很久，终于从黑名单内翻出了宁晴的号码，拨通了对方的电话。接到电话的宁晴正在跟秦宇吃饭，他抿了抿唇。 你怎么打电话给我了？ 秦宇抬头看了宁晴一眼，宁晴用口型说了一句， 是你爸。 今儿雨儿来找我了。 秦汉秋声音嗡嗡的，因为喝了酒嗓门倒是不响。 她也是我女儿，虽然没什么情分了，但我也不想看着她跳入火坑啊。你告诉她，让她别攀附秦家四爷，她不是什么好人。 宁晴拿着电话看着对面的秦宇。 玉儿，秦家四爷是谁？他让你别…… 不用宁晴传话，秦宇已经听到了秦汉秋的话。他捏着筷子的手都发紧，伸手直接抽出了宁晴手中的电话，说： 为什么我不能攀附？四爷他是我四叔，我怎么就不能回秦家了？我也是秦家人，你能让秦冉、秦林回秦家，怎么到我就不能了？你不让我回去，还不让四叔帮我回秦家了？ 说完，秦宇也不等秦汉秋回答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对面宁晴看着秦宇愣住了。 宇儿，你怎么这么跟他说话？ 宁晴跟秦宇都是聪明人，这几个月他们俩人都是借着秦冉跟秦汉秋的事活下来的，却没想到今天秦宇对秦汉秋这么硬气。秦宇把手机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，拿着筷子坐在椅子上好一会儿，才风轻云淡地看向宁晴。 你跟小姑他们都被他骗了，四叔才是秦家现在的掌权人，至于秦林他们，只不过是没有石轩还在苦苦挣扎的一脉。不然你以为我爸他们为什么一直住在小区？因为秦四爷不承认他们，他们不能回老宅。妄想着他跟秦冉带你进豪门，妈，你趁早打消了这个念头。 这件事宁晴确实不知道，她愣愣地看向秦宇的方向。 你说的是真的？ 当然，明天四叔要请我们去老宅吃饭，你去了自然就知道了。 秦宇深吸了一口气，脸上恢复了以往的恬静。秦宇收回目光，嗤笑道： 还有，四叔跟爸他们是对立派，据我所观察到的，四叔马上就要对他们动手了。妈，我劝你最好现在少借他们的名头行事，姐姐他们的好日子也快要到头了。爸他们还以为自己在一个小区隐瞒得很好，却不知道什么都在四叔掌握之中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宁晴不知道想什么，她沉默地看向秦宇。秦宇吃完，把筷子放下，瞥了宁晴一眼。 知道我为什么站在四叔这边吗？因为他早就投靠了欧阳家。欧阳家应该有什么一个情报组织，爸他们那边自以为是，根本就没用。 要不然秦宇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趁乱对秦冉动手，到时候秦修晨、秦汉秋等人自顾不暇，哼，一团乱麻。晚上九点，秦冉从实验室回来，程木、程金都坐在饭桌边，等着他跟程俊回来吃饭。秦冉坐在自己的位子边，一边吃饭，一边看手机，手机上是林思然发的消息。 冉冉，你又上热搜了。 秦冉慢条斯理地回了个问号，林思然那边回得很快。 就是你之前小提琴比赛的一个视频，好像被你一个粉丝传出来了，网上传得很疯狂。没想到你小提琴拉得那么好，牛批！ 林思然又把热门微博的截图给发了过来。秦影帝侄女小提琴，原创曲。打完这一句，林思然又发了一堆的消息。秦冉看了看，就没有再说什么，只让林思然好好学习。吃完就回房间准备比赛的研究项目。他一心都在实验上，自然不知道微博。他的热搜已经从第10慢慢的升到第1了。当时小提琴协会比赛，秦冉的表现力就达到了7级学员的水准，很容易就引起其他人的共鸣。又因为偶像24小时，他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，热搜到第1很正常。 我操我操，我就说他的小提琴一定很好，哭了，他在欧巴里面竟然没拉小提琴。原创，竟然是原创，学声乐的也哭了。啊，我是小提琴专业的，我想说我知道这个视频，当时在小提琴专业还流传过几天，然后销声匿迹，今天终于重见天日了。这个小姐姐我粉了粉了。 热搜持续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早上 Q2 超话区出现了一条微博。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他的原创有点耳熟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